然，但是我完全无法硬着心肠做得让你有一点难过失望，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 下午五点的五棵松，民国初年进城谋生的郊区农民为了防止土匪的骚扰，在这里约定好五个一群三个一伙，等人齐后再集合一起进城，同时也为城里的买卖人出城引路，便形成了这个独特的集合约定的标志五棵松。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六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周一晚上向各位问好，今天是七九第一天，预计未来三天北京最高气温在8度到10度左右，让人感到了一丝春天的气息。俗话说七九何开，近期的气温确实有一点开合之势，午后可以适当的减一点衣服。随着气温不断的回升，冰面的厚度也会逐渐的变薄，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到野外的冰面玩耍，以防发生意外。明后两天北京扩散条件将逐步转差，大气透明度不太好，早晨东南部地区还可能有雾。这里是周一到周五陪伴各位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明天晴天，0-3度到8度，东北风2级，好妹妹送你一朵山茶花， 送你一朵山茶花，红红的好像天上的太阳，你的模样真漂亮，像太阳一个样。送你一朵百合花，白白的好像天上的云儿，你的模样真漂亮，像云儿一个样。 像天上的月亮，你的模样真漂亮，像云儿一个样。送你一朵野菊花，黄黄的好像天上的月亮，你的模样真漂亮，像月亮一个样。送你一朵野菊花，黄黄的好像天上的月亮，你的模样真漂亮，像月亮一个样。你的模样真漂亮，像月亮一个样，像月亮一个样。 听到的作品是吴亦凡《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最近重新改造完毕，它就是鸟巢，对五层顶美空中走廊进行全面改造升级，成为世界上首座向大众全方位开放场馆屋面的奥运主体育场。本期改造将整个鸟巢屋面南北贯通，在原有230米空中观光走廊的基础上，新建上部600米、中间100米、全程约1000米的钢结构的屋面步道。那么今后各位可以花费80元登上69米的鸟巢制高点，俯瞰奥林匹克园区，眺望水立方，看海，请出周迅。 现在路边的椰树叶，它有一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 你的心。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东四环北路到首都机场辅路有 3.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抚尾路到弘康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8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南路北向南方向，从松榆南路到南三环东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北五环路东向西方向，从京城高速到新北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南二环西向东方向，永定门东街附近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西三环中路北向南方向，从玉渊潭南路到新兴桥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让自己每天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最近进口小哥哥迪玛希收获了不少迷妹，人气大涨，他身边的音乐合伙人阿莱也发布了新的单曲蓝色宇宙，整首歌加了一些电子朋克的元素，还有阿莱自己独有的假音来铺垫。那么接下来就让阿莱的歌声带你去往爱情最美好的地方，寻找歌中像他一般珍贵的宝藏。新鲜送上阿莱蓝色宇宙。 只能不是春风是大喜的一生，最遥远不会是星芒是大小的小灯，最温柔不会是花香是它的发香，它是我 OK， 就像阿来这首歌中写的一样，他或许是存在脑海，或是伴在身旁，你会为他不惧未来，为他不惧远方。接下来要出场的谭轩辕也为爱而战，谭轩辕首张 EP 摇滚宣言全碟上线，新歌告白提前拉开了情人节的序幕。一直以摇滚魅力和高亢嗓音为大家熟识的好声音摇滚学员谭轩辕，早前已经陆续上线的新歌态度、新的自己、痛快等新歌颇受好评，最新单曲告白今日也随全碟上线，挑战不一样的甜蜜曲风，比情人节的告白来得更早一点。不一样的谭轩辕告白，抢先来听。 你的身边就是我放弃流浪的终点，故事已重写，漂泊的从前只是过程，温暖一点点。我的心高无坚决，无所谓，我浪费多少等待寻找你出现，阳光已去带了阴天。 只是当又把回忆翻开，除了你之外的空白，还有谁能来叫我爱？这尽头，我也想再往前走，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越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我不是 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风业，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高端车维修保养什么最重要？专业。北京豪金行汽车服务公司主营高端车维修，尤其擅长捷豹、路虎、沃尔沃，而且老板还实在， 4S 店的品质一半的价钱就够了。北京豪金行，靠谱的汽修行，东四环小五基桥东南角，电话010-6732-3097 6732-3097。 他是一个烟民，这是他送给办公室里自己的同事，也是别人妻子的礼物。这是他送给学校里自己孩子的同学，也是别人儿子的礼物。这是他送给公交车站的一位陌生老太太，也是别人母亲的礼物。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您所伤害的人，也许就是别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抚尾路到红康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右安路到东环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校园里南街到首都机场辅路有5.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4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南二环西向东方向，从永定门内大街到永定门东街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东三环南路北向南方向，从松榆南路到南三环东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北五环路东向西方向，从京城高速到新北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菜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unning。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加油。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 KK。情人节马上就要到了，再不运动就不能完美的出现了。在你的春季运动计划里，是不是已经给自己安排好了详细的运动计划呢？可是春季运动的禁忌和注意事项，你都做好详细的准备了吗？冬季过后，体内的骨骼和韧带处于僵硬的状态，贸然开展激烈的锻炼容易造成损伤。只有在运动前做好热身运动，才能将体内储存的能力逐渐的释放出来，从而达到锻炼的效果。春练的目的是通过运动来强健体魄，不需要进行高强度的训练运动，避免由于过度活动和耗损产生不好的影响。 Keep running, let's go. The heart is stronger than you think, like it can go through anything. Even when you think you can't, you find a way to still push on, no. Sometimes you wanna run away, ain't got the patience for the pain.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春季虽然天气已经开始转暖，但是气温还是很低的，所以锻炼的时候要注意肢体不要过于裸露，以免造成关节方面的损伤。现在这个时候锻炼是最合适了，下午人体新陈代谢处于下降的阶段，适当的运动可以加速运转，并且下午和晚间花木绿荫处聚集了大量的氧气，此时的空气比较干净，所以选择在下午或者晚间锻炼会更好。但是 KK 还是要提醒各位，初春乍暖还寒，大量的出汗意味着毛孔过分的扩张，湿冷之气容易趁虚而入，让身体容易受到风寒着凉感冒，诱发呼吸道的疾病。春季锻炼应该点到为止，微微的出汗后要及时的擦干，并换上干净的衣服以防着凉。 Keep running, let's go。 Just 'cause everybody doing what they are doing. If one thing I know, I fall but I grow. I'm walking down this road of mine, this road that I go home. So am I wrong for thinking that we could be something for real? Now am I wrong for trying to reach the things that I can't see? That's just how I feel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One, two, three, four. 深深的眼神锁定我，嘴巴咬一口这苹果，这是从你的爱生物。别当笔画和笔书，每人几点急着爱火，别站在原地没动作。 一点线索，是谁为爱都搞错。小游戏， 你和我在这场戏，超不是小 fantasy， 爱就是个难得意，陪着我们的 party。 要注意， get the dance started.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十，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红福东路到红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京藏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昌平路辅路到安祥北路有2.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双林东路到小屯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二环西向东方向，从宝钞胡同到和平里东街有2.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东五环路东向西方向，从康化桥到大洋房路有1.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北三环中路东向西方向，从裕民中路到新丰北街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 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一段路况之后，感谢继续锁定 FM999 音乐加点料，我是 KK。情人节即将来临，一对对的情侣们又开始准备虐单身了。不过最近最吸睛的 CP 应该就是这对了。2月11号11点，中粮万科半岛广场举行了一场华丽的婚礼。奥之旅奥迪中心与中粮万科半岛广场盛大联姻，携手打造国内首个高端车友俱乐部 V Audi Club。 奥之旅奥迪中心与中粮万科半岛广场强势联手展开跨界合作，将双方的会员全面的融合并整合各自的优质资源。比如说奥之旅奥迪中心会员的首都机场72小时免费停车服务、车辆的维修保养优惠、购车优惠等等，还有中粮万科半岛广场的2小时免费停车、会员店铺折扣等等，共同为会员们打造高端车主社群俱乐部，提供前所未有的专属尊享服务。爱就要勇敢说出来，勇敢爱，请出阮经天。 我的孤单就像冲浪板，心跳随着海浪游荡， 我的等待总是没答案，不想这样浪漫的滋味令人期待， 难忘又可爱。搞不懂，心跳加快，你爱呀爱呀在不在？哦啦啦啦啦，别走开，喜欢要大声表白。 天空的彩虹也亮起来， 让我们勇敢去爱。 我们练成了出色的人，只听见乌鸦来相知。这边可不可以给我找到你，让我能够勇敢多一些？能够挥着大旗。上阵爱情麦田， 爱爱就好像冲浪板，它伴随着波涛起航。 快乐本来就是很简单。 搞不懂，心跳加快，你爱呀爱呀在不在？哦啦啦啦啦，别走开，喜欢要大声表白。 天空的彩虹也亮起来， 让我们勇敢去爱。哦啦啦啦啦，别等待，错过爱不会再来。 想不通，搞不懂，心跳加快。 我把车子开上五环，快点把车子开上五环，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上五环。 Cheers! 光漫无目，你一直开，那五环依然那么自在，它一直在。腐烂的喇叭声，苦难的师傅一直挨。北京的 style 在上下班，车子一直拍，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放假单。或许有天我们必须要去那八环，北京的交通为你放花篮。 这首《五环之歌》来自我们的小月月和热狗。五环在变化，二三环的桥下空间也将在今明两年迎来新的变化。北京市政路桥集团正在寻找合适的二三环老桥区下的桥下空间，改造为电动汽车的分时租赁点。今明两年共将投放5000辆分时租赁的电动汽车，同时部分桥区空间正考虑增加充电桩设施，提供充电服务。生活在改变，好的音乐也在继续，从改变自己开始，结束第一个小时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待会儿见喽。 今早起床了，看镜子里的我，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所以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心凶，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今早起床了，觉得头有点痛，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氧气不够。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只能代表自己，没有政治立场，即使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要调整自己。没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 生命有太多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才明白爱得越深心就会越痛，我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 晚上六点的鬼街挂满了红灯笼，取代表青铜器皿的鬼作为名字的这条街，一到入夜时分，男男女女成群来到这里聚餐宵夜，说笑痛饮，下班到鬼街也就成了时下上班族的一句流行的口头禅。私家车99.9进入减压第一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62113，0106162113。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枫叶啊，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长安 CX70T 家用大七座 SUV 豪情上市，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备爱信 6AT 黄金动力组合，交易间抵3000，时间截止2月28日，详情请咨询北京长安 4S 店。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999 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上午10:45会有正酣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随着社会的发展呢，现在大家都能吃饱了。俗话说得好，吃饱人容易撑着。那撑着干嘛呢？就说些闲话。不管你做的多好，总会有人批评你。哎，这世界就是这样，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满意你，还是满意他自己的生活。 并不是所有人都爱我，不需要所有人都爱我，让他们说就当是苍蝇飞过。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一个人走路，两个人打狗，三只单身狗，四个人就他一个有女朋友。唉，我的痛 谁懂， 卡刷爆不愁。Oh dang， 像我们选秀赚不多，常被骂得狗血淋头， 并不是所有人都爱我，不需要所有人都爱我， 让他们说只能是苍蝇飞过， 并不是所有人都爱我，我也没时间谁都爱咯，人的一生有几个灵魂交错， 就算一个人孤独不寂寞，一样精彩的活。 到大我不断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被人夸爸爸夸妈妈夸，一见到都让我抱抱他，我长大了世界变了，你努力你善良你被人骂，狠也骂树也骂，不认识你也拆两下，我开始反思优秀是否取决于社会各界的评论家，还是他懂我的他，做顾问就是为了遇到他，要给他爱要给他家，其他人噼里啪啦， 估计是对自己生活不满，我干啥要管， 人在江湖走，哪能不低头， 你也是我朋友，拼了命也要替你走到最后，并不是所有人都爱我，不需要所有人都爱我，让他们说就让你是苍蝇， 并不是所有人都爱我。 这是三个单身男人的心声，单身狗之歌来自左立流星和谭佑明。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也单身的 KK。 我国已经历尽3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持续攀升的过程，如此累积的结果是未来30年内逐步进入适婚年龄的男性将比女性多出近3000万人，矛盾或将集中爆发。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的影响，中国男多女少的情况一直存在，没想到的是最近几年的表现是越来越明显，会有一大批的男人娶不到老婆，所以那些劈腿的、出轨的、打老婆的男人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珍惜自己的女朋友和老婆吧，你们已经很幸运了，向张杰学习，因为爱情来的不容易。 若没有滴水穿石，寂寞的洗礼，那是喜欢不是爱，不可不明心，若没有交出自己每一片余地，这份爱不配你的名字。因为爱情来的不容易，再多艰辛我想抱着你，陪着你，不言不语也是风和日丽。因为爱情来的不 着你，不言不语也是风和日丽，因为爱情来得不容易，再多误解我都不在意，只想抱着你保护你，有种不离不弃叫真心，只想抱 OK， 张杰最近也是学坏了，在歌手节目里也开始自黑，一直在招黑的苹果，他的广告一直是质量与创意的组合体。近日苹果发布了一个 Apple Watch Series 2 智能手表的全新广告，在广告当中呼吁大家要经常的锻炼身体，最重要的是配合 Apple Watch Series 2 带给大家更合理的运动建议。广告画面中显示的圆圈显然来自于应用 Activity 应用，对应的运动场景分别为投掷飞盘、游泳以及带着孩子一起玩耍。苹果营销策略将越来越面向健身市场，孔令奇说全世界都跑。 绝对够棒，找个地方解放，吃得好喝得好，今天不用挨怕发胖。DJ 大爷 The one and two， 听见人声太爽，听我跳个舞舞，节奏活得快，感觉到你热度，身体线条够翘，我抓你脚步，所有顾虑把它放掉，如果热把你衣服脱掉，眼睛看色表，让我介绍夏天已经到了，美女穿得更少，大海蓝天32度太阳绿 baby 不给你涂 yellow 的夏威夷 baby 不知道，跟我一起到全世界都跑，没有辛苦今天只想舒服，烦恼不要在乎，我实在忍不住，抓住你的某某 I lay back 放松，抓紧时间 let's go party， 沙滩的海浪晒太阳，小心不要晒伤，解脱你和我，所有问题把它放在边旁，32度外面的 moon， 你的节奏让我就开始晕，我自然调戏到你的毒素，在你背后按摩 baby 让你舒服，你跟我把谁谁放掉，我的目的就是让你尖叫，现在开始跳让你明了，夏天 party time 这是我的机票，听我放给我跳个舞，看到你的摇摆的幅度，曼谷跟我一起到全世界都跑，辛苦今天只想舒服，烦恼不要在乎，我实在忍不住，抓住你的喉咙 party， 没得放松 party， 抓紧时间 let's go party party， 哈哈，看着窗外出了太阳，你跟我跟你两人世界多棒，到机场随便选个地方，全世界都跑，找出你的天堂，我真想跟你一起转转，全世界都玩一玩，希望看你笑容变得灿烂，我对你感觉并不淡淡，不必让我看看，用你世界突然变得缓慢，到巴黎找个咖啡厅陪你聊天，看透你的心，要我到埃及看到金字塔，又有心目中克里奥帕特拉，其实去什么国家我不在意，因为在我眼里宝贝只有你，想去泰国 baby 萨瓦迪卡，算了还不如我们待在家，没有辛苦今天只想舒服，烦恼不要在乎，我实在忍不住，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京开路附近有 2.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马甸桥南向北方向，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建国路到锦华南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西二环南向北方向，从莲花池东路到王府仓胡同有 3.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南四环西路辅路东向西，从丰台南路到繁阳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从西三环北路到车道沟桥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新鲜送上，出发吧。我们这首歌是由摇滚男孩白举纲和乐坛才子宁桓宇2017年的最新合唱单曲，同时也是旅行真人秀出发吧我们的同名主题曲。温暖阳光的歌词诠释了五位中国青年的寻找自我、释放心灵的环球寻梦之旅，轻快活泼的曲风演绎了一段青春无悔、一路同行的真挚友情。让我们跟着白举纲、宁桓宇展开奇妙的旅行，戴上耳机出发吧。我们 梦中的风吹在鞋带上，想和你一起去流浪，明天的路到底有多长，会不会有未知的宝藏。青春是阳光下的课堂，我们在旅行中张望大海那边，什么话真相，有没有一朵叫做梦想。出发吧，拥抱青春海洋，爱的地图用心跳上扬，即使受伤也不会迷茫，谢谢你一直陪我飞翔。出发吧，拥抱自由梦想，我们的青春路会散场，说好了再见不会悲伤，期待下一次重回到老地方。青春是阳光下的课堂，我们在旅行中张望大海那边，什么话真相，有没有一朵叫做梦想。出发吧，拥抱青春海洋，爱的地图用心靠张扬，即使受伤也不会迷茫，谢谢你一直陪我飞翔。出发吧，拥抱有梦想，我们的青春不会散场，说好了再见不会悲伤，期待下一次重回到老地方。出发吧，拥抱青春海洋，出发吧，拥抱自由梦想，即使受伤也不会迷茫，请你一直陪我飞翔。出发吧，拥抱自由梦想，我们的青春不会散场，说好了再见不会悲伤，期待下一次重回到老地方。 简单的旋律最适合路上倾听的暖心之歌。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嘶吼是没有声音的，它就像在荒无人烟的公路上狂奔，为的竟然是没有了力气之后的肆意倒地。是的，有些感情需要这样的释放，也需要这样的尽头来完结让人痛恨的结局。风的尽头不过是我们下一个路口的出口。新鲜送上凡凡的新作《风的尽头》。 风呼啸我的耳边，月光下梦也沦陷，心深处最后一遍在默念，回声却再听不见，故事被渐渐沉淀，只看到谁眼里面夜色在蔓延。 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

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建国路到锦华南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北五环路东向西方向，从平翠西路到北新路有 1.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普通道路方面，江庄路东向西方向，从湖光桥到鼎城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东长安街东向西方向，从东单北大街到王府井大街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training。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加油。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 KK。 又到了我们的健身提问，有听友问，青少年可以坚持长跑训练吗？比如一天七八公里或者十公里，多远的距离才是最合适的呀？首先，无论是力量训练还是长跑，对于青少年或者成人来说，是否合适都取决于你的训练量是否匹配你现在的运动能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要没有先天的生理疾病，在进入青少年时期后进行适量的适合自己的力量训练，反而对身体是有好处的。长跑运动是要靠系统性的训练，需要你确定自己的运动水平后，摸清自己能跑多少，可以每周进行3次左右的正常3000米以内的跑步运动，一次最大训练的尝试，不建议每天都进行长跑这样超大运动量的训练。 Keep running, let's go. Do you ever feel like a plastic bag drifting through the wind, wanting to start again? Do you ever feel so paper thin, like a house of cards, one blow from caving in?You only knew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有朋友说，我个人觉得体脂率较高的人减肥比较快吧，一会儿就大汗淋漓了，对不对？你觉得不对。体脂率高的人减肥比较快，是因为对于体重基数比较大，刚开始运动的新手红利期，让你觉得减肥快过其他人。大汗淋漓更说明排汗量大，减掉的体重有一部分是水分的重量，所以就减重的速度来说，大体重高体脂率的人可能是最快的。相同体重相同热量摄入和消耗下，真正减肥相对比较快的人是肌肉量更高代谢量更高的人。 Keep running, let's go. I was doubleShoulders was a weight I carried with me every day. Crossing miles of frustrations and rivers and raging. Picking up stones I found along the way. I staggered and I stumbled down pathways of trouble. I was hauling those souvenirs of misery. And with each step taken, my back was breaking till I found the one who took it all from me.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青塔西路到小屯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马家楼路到东环路有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五环路北向南方向，从丽泽东一路到东五环路有 2.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建国路到东三环北路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普通道路方面，西禅街西向东方向，从北兴华街到人大会堂西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朝阳公园南路西向东方向，从甜水园东街到东四环中路辅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 上午10:45，会议正酣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一段路况之后，欢迎回来，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继续带给各位好听的音乐和新鲜的资讯。上海市教委、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今日约谈摩拜、上海 OFO、 小明、响骑等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共商如何进一步规范未成年骑行或者驾驶非机动车的行为。近期将推出一系列的举措，包括在共享单车上面醒目张贴相关的警示标语，不在中小学、少年宫等未成年出入集中的场所投放共享单车，中小学开展交通安全教育，不满12周岁的学生不准骑行自行车，不满16周岁的学生不得驾驶电动自行车等等。按照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的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今年的3月25日起将施行的新版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还倡导驾驶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上道路行驶时佩戴安全头盔。安全感来自王力宏。 看着天，一边开车一边打街， DJ 巴士说清晨六点，想到见你就不累。哦，这些年我还留着你的高跟鞋，也会嫉妒今天谁的吻又落在你的唇边。哦，亲爱的，你家的路怎会越开越远？哦，天知道怎么办，失去了方向感。哦，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那一天，心的距离能缩短，找回遗失的安全感。哦，忘不了，哦，曾经爱的那么多狂野，不管经过多少的错觉，爱情留下的余味依然这么浓烈。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那一天，心的距离能缩短，帮助我找回遗失的安全感。 失去了方向感。哦，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呢？ 这是在俄罗斯贝加尔湖畔游玩时迸发灵感的李健的作品。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首府伊热夫斯克于当地时间的11号举行了世界饺子日节，人们在当天的活动当中共计吃掉了7.4万个饺子，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国际组织专家来到伊热夫斯克，特别为这一纪录进行了登记。此前在俄罗斯还从未有过任何人同时在一个地方创造过吃饺子的纪录。世界饺子日是自2015年开始在乌德穆尔特共和国举行。你把我吃掉，结束今天的音乐焦点料，我是 KK， 我们情人节见，请出罗百吉，拜拜。 Asian pearl. Why it's got to be this way. I wish that you could stay. We got to be apart. Girl, you just break my heart. 笑 so glamorous， 不要靠近 ，she's dangerous。Oh oh oh oh oh，you gotta get it girl，you gotta get it girl。Oh oh oh oh oh，you gotta get it girl，you gotta get it girl。Girl you ate my heart。 just like two birds of a feather. Who's gonna tell us now that we can't fly? Just some love.